的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958城市频道，荣誉新闻。 荣誉新闻。 新东盟与徐卡亚电台 ，Capital 高五百城市频道。现在是每日报告讲荣誉新闻。本地新增加1730起官办办理，单日新办理世界两日礼拜回落较难千起以下。欧十一万办事，卫生部文章的数据显示，集中38起新办理，又经为续跌，基于是本土办理，每周办理断保率未升到0.81%。李显明总理呼吁公安人才全力接地，携带退居委第四代团队领导应急财政部长王顺在一个团队。李总理上晚在中国职工总会举办的劳动节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王顺在将坚守党员在十月春晚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下领导我国，因此亦需要内阁动水的全力接地，同时需要公安人水共伊以及第四代团队继续合作。王顺在就在法院时宣布，伊讲第四代团队将在不久之后正式启动计划，为新加坡依赖十年港之后的发展制定路线图。王顺在指出，最重视第四代团队的实行动态应用，伊也承诺伊讲团队将致力加强人民行动党讲集中建共生关系以及落珠政结合作。集中必须党温泉民工已经设立企业培训委员会的雇员，今年被我去一来新乡播组农温工中压属需要的技能提高生产力。在劳动力市场竞争虚沙高呢，上调工资热闹在职安，以及热应新员工之节，本地澳招聘机构发现，薪金调整幅度可高达15%，决定调整员工薪金的增幅最高。挖掘情况在制造业、钢筋、运业等等，增幅领域最为明显。上月周末直接贺岁劳动节，要得到规则节，澳一年新一季动价机，最世界过去两间澳中国20亿人通过我国绿罗关卡出境，也名与关卡国发表文告讲，预计接落嚟几间将澳对批关卡回还我国，通过户外出游者做好计划，回程时尽量避开高峰时段。美国国会在年度佩洛西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佩洛西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美国领导人。感谢新闻报告完了。